杜甫，蜀相。丞相祠堂何处寻？锦官城外柏森森。映阶碧草自春色，隔叶黄鹂空号音。三顾平凡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。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